文学可以奇情，可以写实，可以惊险，可以浪漫。文学并非远在天边，你偶然抬头会发现它就在你身边，展开你和文学的一场偶遇。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咁咧，我哋嘅节目咧之前就介绍咗唔少嘅作品啦，当中有啲作品可能系介绍食物啦，咁亦都有一啲即系关于爱情嘅作品啦。咁作为一个女性嘅读者嘅我咧，可唔可以有少少要求咧？可唔可以介绍啲关于时尚啊或者衣着品味打扮嘅一啲相关嘅作品啊？ 你唔系要求我写就得噶啦。咁啊，秋婷头先讲到话讲小说里边嘅时尚品味衣着咧，的确系比较少嘅，即系我哋会觉得用文字去写。食啦，譬如我哋嗰次睇《道道》，即 係《另類食的藝術》， 係啦，咁都覺得幾肚餓嘅喎。睇嘅時候，佢講嘅食物嘅製法啦、味道啊，咁但係如果用文字去寫一件衫，係會即係令我哋有幾想去睇咧。我自己嘅閱讀經驗裏邊咧，我覺得真係唔多嘅。譬如之前可能有人即係有印象講過，譬如《紅樓夢》嚇嗰個衣飾咧，係即係衣物同埋裝飾咧嚇係寫得好仔細嘅，即係每一個人一出場，咪王熙鳳出嚟，佢由头戴啲咩钗，到佢脚着咩鞋咧，都会写晒出嚟嘅。咁但系嗰阵时系有人亦都讲过啦，因为嗰个时代系冇电视机、冇杂志去睇嘅，所以睇小说其中一个乐趣咧，就系你好似去揭啲杂志咁啊，就睇下啊富贵人家原来着嘅衫系咁靓嘅。咁但系而家我哋今日唔好话电视杂志啦，即系随时手机都可以睇好多相，系啦，靓衫啊、靓鞋啊咁。我哋仲需唔需要文字去睇呢个衫？所以那个要求就没那么大了。咁所以而家你话喺小说里面想睇到好仔细嘅衣饰描写呢，我印象比较少嘅。唯独是我细个嘅时候睇张爱玲嘅小说啦，或者係亦舒嘅流行小说或者散文呢，都会睇佢嗰啲女主角穿的衣服其实我自己个人觉得，以在言情小说来讲，我们即是香港作家亦舒是挺令我骄傲的，因为他那个时装的品味是走得很高和很前的。尽管我从来没有跟过他去他讲那些商店那里买衣服都跟不到，因为那个要求很高的，即是无论是金钱上的要求和女主角的身形的要求都很高的。但是他讲的配衬啊和那个不同的风格啊，譬如咩唇印就要襯白色啊，係令我對嗰個衣飾啊或者打扮嘅啟蒙咧係幾有作用嘅。咁啊張愛玲咧，我自己就覺得冇咁所謂嘅 wearable 嚇，即係你唔可以跟住佢著嘅，如果著咧就會出事。 唔同時代啦，係 啦，但係佢喺小説裏邊所帶出嚟嗰個效果咧就好強，即係譬如我好記得《紅玫瑰》《白玫瑰》裏邊，即係以一個紅色。白色咁样嘅女人咧，去代表两种唔同个性嘅女性啦。咁然后佢讲嘅红玫瑰呢、这个黄娇蕊吓出场嘅时候咧，佢着咗一件好似南洋风味嘅啊，唔系出场，佢系中间吓，即系同呢个镇宝喺见到嘅时候咧吓，着咗件南洋风味嘅墨绿色啊，好似好多南洋嘅野生动植物咁嘅花纹嘅印花布裙咧。我即刻觉得佢嗰种热情啊，同埋神秘有少少危险嘅感觉咧，系会见到嘅。你问我会唔会着呢啲？花布裙我应该都不会的了。所以看小说的时候看衫呢其实都是有一定的乐趣。不过呢要看得即是说很密集地出现呢，这种的情况又不是很多见咯。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书呢，我觉得其中一篇的小说的一个亮点呢，它给了我们一次过看了很多的牌子，很多的配衬的风格，很多的衫颜色，甚至乎气味。因为它写的这个女主角呢，就是一个在小说里面话啦吓，已经好老噶啦，已经25岁， 即系看我哋 行将退休嘅模特儿啦，咁样。咁佢就系写时装模特儿吓呢个行业。佢呢、這个好老啦，25岁，其实唔系一个笑话嚟嘅， 唔系我哋讲嘅，同埋 系唔系我哋讲吓。咁佢唔系一个笑话，就系因为可能喺某一个行业里边啦，即系嗰个青春系好短暂吓，而且系好尖锐嘅一个定义嚟。其次咧就系呢篇小说就系叫做《世纪末的华丽》，咁佢就系收录喺同样嘅名字啦，《世纪末的华丽》呢个短篇小说集里边。成部小说集咧 作收嘅小说其实都有对呢个时间同埋青春呢係作为一个主题。世间无敌华丽都唔例外啦，佢就係讲城市经验里面嘅好短暂嘅时间观同埋青春嘅观念。所以佢搵呢个时装模特儿个女主角叫米亚啦，作为主角呢係好表现到呢个主题。 嗯，世紀末的華麗呢，其實閱讀這個作品的時候，其實覺得有少少比較過得困難的，因為它本身呢並不是一個以情節主導的一個敘述方式。看的時候呢，其實它好像是用一些嗅覺和顏色來去勾起它的記憶，再敘述下一件它想說的事。 是啊，這個的特色就剛才我都提過呢，就是說張愛玲有類似的影子，但是張愛玲的小說都情節比較強一些啦。朱天文呢其實都曾經被認為是張派的作家來的，即是跟我們上個禮拜講的黃安益都同樣被歸入是張派傳人之一。他的小說的細緻程度啦，或者是無論描寫感情啊，或者是物件啊，那個細緻程度呢跟張愛玲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不過呢，我又覺得在這篇世紀末的華麗，正如剛才所講，朱天文的野心是再大一點的，他不是寫一個言情小說，不是希望用一些衣服去令到女主角更加美麗啊，更加優雅，更加有格調，他而是抽空地將這種的優雅、格調、時尚是變成了小說的主角。所以我們上個禮拜講的長恨歌，即是黃綺瑤那個衣服都很好看的，但是它沒有什麼牌子等等的。但是去到世紀末的華麗，它就講了很多歐美的大的品牌和他們的美學觀念啊，這樣我們就看到很多很多的大的牌子啦，很多很多的每一季的重點啦。那其實人是什麼呢？人性是什麼呢？這個人的性格，或者是米亞和這個老段，就是男女之間的感情是什麼呢？其實就好像被很多色彩啊，很多城市商品的符號呢是掩蓋了的。那但這個掩蓋了呢，我想不是他的失敗，就是說不是他寫人寫得不豐富，而是他正正是很准确地是描述了一种我们现在城市人的某一面的，就是说我们会不会有时用一个牌子来定义自己呢？或者我买一件什么物品的时候，希望将自己定义为什么的生活态度，有时未必是完全是浮夸的，有时我们可能穿某一个牌子衫代表我很简约的，我有一种朴素的生活态度呢，这样。其实我们都有很多很多这些物质的追求呢，其实不断是塑造自己的生活。咁但係喺朱天文嘅世紀末的華麗，就係話當呢種塑造係好密集、好快速咁樣交換交替出現嘅時候，其實我哋自己會係喺邊度呢？即係我哋喺邊度存在呢？佢就係提出咗呢個問題囉。 嗯，咁我相信呢啲聽眾朋友都好心急，如果未睇嘅朋友啦，咁都好心急想聽下究竟世紀末的華麗呢一個作品究竟係點樣嘅呢？咁黃念恩呢為我哋揀選咗要介紹朱天文嘅作品，就係世紀末的華麗入面嘅邊一個部分呢？ 我想大家听的一个部分呢，就是世纪末的华丽这篇小说的开头一个段落。这个段落呢就有几个重点啦。第一就是他先讲台湾独有的所谓 skyline, 城市天际线的面貌是怎样。然后就讲米亚呢就站在这个九楼的阳台里面呢观察这个天象。咁然之后呢屋里面呢就烧緊一啲香，佢就见到好多嘅铁皮嘅屋顶啦，咁然后呢就係一种台北嘅一种建筑嘅取向，最近呢就流行呢个轻质化建筑，咁然后呢就係有好多天窗啊，咁然后呢佢自己嘅屋里面呢就晒咗好多乾燥嘅花草。米亚点解会喺屋里面即係做咁多干花呢？又或者係佢嘅记忆，佢嘅生活是由什么所组成的呢？就在这个片段里面开展了。我们听完之后可以去想一想，其实他的生活圈子或者是他和他的情人这个老段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 这是台湾独有的城市天际线，米亚常常站在他的九楼阳台上观测天象，依照当时的心情，屋里烧一肚撮安息香，为建铁皮屋布满楼顶，千万家棚架像森林之海延伸到日出日落处，我们需要轻质化建筑，米亚的情人老段说。 老段用轻质冲孔铁皮建材来解决别墅开天窗或落地窗所产生的日晒问题。米亚的楼顶阳台也有一个遮阳的棚，倒挂着各种干燥花草。米亚是一位相信嗅觉、依赖嗅觉记忆活着的人。安息香使他回到那场89年春庄寿中，淹没在一片雪纺、乔其沙、皱绸、金葱、沙砾、绑扎缠绕、为果垂坠的印度热里，天衣无缝。当然少不掉石刻教式果头巾，搭配前个世纪末展露于维也纳建筑绘画中的装饰风。期间乔楚克林姆缀满亮薄珠绣的装饰风，米亚也同样依赖颜色的记忆，比方他一直在找一种紫色，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和地方见过，但他确信只要被他遇见一定逃不掉。然后那一种紫色附和的所有东西霎时都会重现，不过比起嗅觉，颜色就迟钝得多。嗅觉因为它的模型不可捉摸，更加锐利和准确。铁皮棚架显出台湾与地增空间的事实，的确也看到前人为解决平顶澳晒防雨所发明内外交流的半户外空间。前人以他们生活经验累积，给了我们应付台湾气候环境的建筑方式，轻质化。不同于欧美，也不同于日本，是形式上的轻质，也是空间上的轻质，视觉上的轻质，为烈日下涌塞的台湾都市寻找纾解空间。贝月明说，风格产生由解决问题而来，如果他没有一批技术人员帮他解决问题，罗浮宫金字塔上的玻璃不会那样闪闪发亮而透明。老段说，老段这些话混合着薄荷气味的药草茶。当时他们坐在棚底下聊天，米亚出来进去沏茶，清冽的薄荷药草茶。他记起90年夏庄海滨浅色调，那不是加勒比海缤纷印花布，而是北极海海滨。几座来自格陵兰岛的冰山隐浮于北极海蒙雾里，呼吸冷冻空气，一望冰白透清千绿。细节延续89年秋冬蕾丝镂空，转为渔网般新镂空感，或用压闸压烫出鱼鳍和贝壳纹路。 咁啱啱咧就听完咧朱天文嘅作品《世纪末的华丽》嘅一个选段啦，就系、是、一个作品嘅开头嚟嘅。 嗯， 哇，入边嘅资料咧实在太丰富，因为有好多关于即系城市入边嘅面貌嘅描写啦，而且有好多关于即系衣着嘅质料嘅，我都好多都唔知系咩质料嚟嘅。 好彩而家 学咗好多嘢， 系啦，好彩而家有得上网，可以一边睇咧一边去查翻下89年嘅春装吓，即系流行嗰个印度风吓，究竟系咩咧？咁喺小说开头咧就讲，米亚系一个相信嗅觉、依赖嗅觉记忆存活嘅人。咁佢一点咗呢一种安息香啦，叫做吓，即系嗰啲香薰嘅时候咧，佢就会翻去89年春装 show 吓里边咧，佢自己系一个模特儿啦吓，佢做呢个春装 show 嘅时候咧，嗰一片嘅雪纺啦、乔其沙啦、吓金葱色嘅布质啦吓，咁嗰个印度风吓，咁然之后有头巾啊，然后咧就配搭系呢个维也纳建筑里边嘅装饰风吓，当然咧。仲有呢个 Klim 呢个画家，佢嗰种充满住闪亮珠片啊，或者系泥金颜色嘅啊呢种装饰风，咁我哋一睇咧就会见到一连串嘅好多颜色啦，好精准嘅描绘啦，花啊或者系香薰嘅味道。 咁点解一个人嘅生活会咁讲究，或者系佢唔系一种味道，即系佢之后又会话老段就冲啲薄荷茶出嚟啦，咁样，然后咧就大家一齐饮薄荷茶嘅时候倾偈。咁呢个老段咧又唔系佢嘅丈夫嚟嘅，其实就系一个情人啦。咁但系呢个情人已经中年，而且似乎亦都有自己嘅家庭。咁但系米亚又唔系情妇咁简单，即系佢哋系维持一种已经好似老夫老妻嘅呢种关系吓。咁佢喺个薄荷茶里边咧，佢就会令佢联想起90年夏天嗰场嘅时装 show 里边嗰个海滨浅色调啦。咁佢话，但系呢种海滨咧，就唔系嗰种加勒比海式嘅鲜蓝色嘅海滨，而系咧北极海嘅海滨。咁可能听到呢度咧，如果啲男性嘅读者咧就开始觉得好烦啦，或者系即系有人讲过话喺男人嘅眼中咧，完全唔明白你哋女仔，即系嗰个浅蓝色啊、湖水蓝啊，同埋呢一个薄荷蓝，咁究竟系有咩分别咧？系一样噶咁样。正如可能我哋去睇嗰啲跑车啊、音响啊、型号咧，其实差唔多嘅啫。可能佢哋话其实中间差100万嘅。咁但系呢、這个即系佢讲嘅就系蓝色嘅海滨色调，咁而唔系加勒比海，而系北极海嘅海滨。咁北极海就好多冰啦，亦都有嚟自。格陵兰岛的那种浮冰的雾海里面充满着冷空气的透清铅绿冰白的海滨，再延续着89年秋冬的那个 lace 的热潮，那就转为渔网式的雷空感，用压接的方法烫出鱼鳍和贝壳的纹路。哇，那我们一路听的时候其实要加很多想象力的，讲真的。但如果你是一个有啲耐性，或者是亦都对各种美丽的衣物平时有留意的话，其实世纪末的华丽就给你这种享受。但这个享受正如我刚才所说，它是有少少代价的，就是说我们平时很习惯看小说里面那种人物的情感啊、人性啊等等去了哪里呢，好像退到去很幕后的位置，其实即是你看米亚和老段其实他们结不结婚呢，你不是很关心的，或者是他们第时会怎样呢，他们相处是怎样呢，你好像没什么空闲去担心或者去关心，因为他们的世界或者在米亚和他的生活里面呢太过的耽美，所谓即是耽误的耽，即是他沉溺在这些美学里面，就耗尽精力，咁就係将自己嘅生活过得非常雅致啊，追求各种嘅美。咁而头先讲到台北嘅城市天际线，其实另一方面係侧写到呢个老段嘅兴趣，即係佢就去讨论唔係时装啦，佢就会讲嗰个城市空间啊，讲贝聿铭嘅建筑等等。咁其实两个人可以话係臭味相投，即係佢哋都係对嗰种抽象嘅美呢好有同感，所以好可以交流，所以就会一起生活。咁而佢哋之间其实仲有好多朋友，其实米亚佢喺小说里面亦都会讲返唔同嘅时代嘅自己，譬如佢十几岁啱啱出嚟做模特儿嘅时候，大家哇即係去着嗰啲好 punk 嘅衫啊，一起骑电单车去阳明山啊，夜晚去睇星啊，或者呢种即係有少少波希米亚但係又极之同呢个城市物质嗰个浮华去拉上关系嘅生活呢，小说里面亦都写得好详细，唔单止写啲衫好靓或者好独特啦，系佢写人嘅美丽吓，即系譬如唔同嘅模特儿嘅身材吓，少女嘅纤瘦啊，或者系男模特儿里边嗰个肌肉嘅青春嘅描写咧，都系佢嘅重点噶。咁所以咧，米亚佢亦都有唔同嘅男朋友啦，吓唔同嘅时期、唔同嘅风格男朋友，有啲咧比较斯文啲，好似一个日本男演员阿部宽吓。而家我哋嘅阿部宽咧已经系即系叔叔级嘅人物啦吓。咁但系佢讲嗰阵时咧，仲系喺 Men's Nono 里边吓，好。 封面人物 是封面的阳光的、即是人物啦，这样阿布宽的这种体格的男子啦，也都有一些是比较艺术家型的，即是男朋友杨格啊等等。咁但係佢一路去記錄呢啲男朋友即係或者回憶嘅時候呢，其實又係一次一次呢係去重複返喺佢哋當時流行緊嘅乜嘢時裝，即係去講下譬如話喺呢個恐懼艾滋病嘅時期中性服裝就唔流行啦，咁就又去回復返呢個女性化嘅設計，女人要著女性化嘅衫，男人要著返紳士化嘅衫。咁你會發現啊，原來時裝嘅轉變都同嗰個社會問題或者一啲社会议题是相关的这样，或者是军装的年头那个雌雄同体风退潮之后又会开始大家去追求一些什么的美态呢，譬如他又再去介绍山本耀司、啊、三宅一生、啊、这些日本设计师，他所追求一种好像雕塑这样的抽象美。 但是始终来来去去之后呢，我们见到由这个时装热潮所去衬托的感情关系呢，最后好像用人的感情关系去衬托一些时装。那这个故事我们如果去看回，即是米娅是女主角，我们始终都会问，那她情归何处呢？或者是她最后的生活那个重心在哪里呢？小说的后半呢，就是讲到她去钻研很多的香薰，或者是她自己开始去制造一些手工艺品。咁除咗做乾花之外呢，最后呢係竟然去做纸喎。咁、我哋都知道纸係点样做㗎啦，即係将一啲植物有时係纤维，植物纤维打成纸浆，加水压平再去晒干。咁係一种非常之有生活闲情嘅手作啦。咁、但係呢一个手作呢，我觉得都係好有象征性嘅。就係、话当一切浮华嘅嘢，譬如花瓣啊，或者最靓嘅即係一啲颜色，佢最后都会枯萎㗎。咁所以咪其中一个兴趣就是做干花，正如他自己一样，作为一个模特儿，他最靓的时候，他迟早都会有年华老去的一日。纸张亦都是，即是几靓的花最后都会枯萎，或者是变成植物纤维，打碎了之后再重新压成为一张新的纸。那米亚的生活是不是一种这样的过程呢？即是说最靓的浮华，世纪末的华丽。因为这篇小说是即是写在这个90年代初啦，咁即将去到世纪末啦。世纪末的华丽其实是不是又是一种这样的，好像这些造纸的艺术这样呢，是最后都会变成尘土，要然后才会有重新的生命呢？咁我觉得是即是这篇小说的那个带出来的象征咯。 好精彩啊你的分析。因为看的时间呢就没想那么多，就说啊这个女主角米亚要制这个干花或者去造纸，究竟背后有什么的含义，我们可以理解到啲乜嘢。但是真的哇，多谢黄念恩，我又学了很多嘢。咁其实呢，这个作品呢，世纪末的华丽，其实是一个女性文学的作品。但其实好像之前你那一集咁讲，其实都走唔甩呢，都有啲男性嘅角色。而呢啲男性嘅角色其实喺呢一个作品入面係好重要。譬如好似老段啦，即係呢个女主角米娅嘅情人啦。咁喺呢一篇作品入面呢，其实佢曾经讲过几段嘅说话。而呢一啲嘅说话呢，我觉得係有啲父权，有啲权威性喺度，而令到米娅都记得嘅。譬如好似似喺呢一个开头嘅时候，其实老段咧，其实有讲过好出名嘅一个建筑师嘅一段说话。我又唔知道其实黄念恩又点样解读，即系譬如喺呢一个作品入边就出现几次，其实老段讲一啲即系可能名设计师啊或者名画家啊，佢哋曾经有过嘅一啲我哋都深深记住嘅一啲佢哋嘅说话咧，你去放喺呢个作品入边咧。 咁老段呢个角色当然系好重要嘅，佢最后即系同米娅一齐生活嘅时间最多，你可以话一个感情嘅归属啦。咁我觉得你头先提到佢对建筑嘅热情，或者系对画家嘅即系一啲判断，你可能话佢系有父权，其实都有嘅，即系米娅都有提过，就系话其实佢唔系追求男女平等嗰种嘅人，即系佢觉得有一个人去帮自己俾晒钱都几好啊。譬如佢讲过同老段去旅行嘅时候，老段系将一大嚿现金俾佢，然之后沿途嘅使费你自己负责啦，咁最后洗净咗，佢就你自己 keep 住咯咁样。咁我有时谂下，几好啊呢种旅行嘅方法啦，即系如果你抌低嗰个女权嘅问题，其实都冇咩问题啊，咁几好啊呢种互相嘅照顾。但系即系正如你所讲，佢唔系净系呢样吸引佢嘅，佢其实老段嘅对生活品味嘅追求，嗰种抽象追求咧，就系同米娅一样，佢哋系同样嘅人嚟嘅吓，就系佢唔系话好强烈嘅家庭观念啊，要同你结婚生仔啊嗰种吓，而系大家都会系知道美系唔长久嘅。美是瞬间的，美是要捕捉的这样。那所以觉得他这方面的个性是他写出一个和米娅很匹配的人物。那但是老段毕竟也都是一个男性，即是他小说里面都有意识到这个差异的。所以我自己就很喜欢这篇小说里面最后一句的，就是讲米娅开始去做纸的时候，在纸里面会渗入一些玫瑰花瓣啊 ,Rosemary 啊这些的香草，然后令到纸有香味，而且有特别的花纹。那刚才讲过那个象征，即是说浮华会归于尘土，然后压平成纸张。但是呢，他觉得这个好的手艺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对抗什么呢？就是对抗由理性、由大事件、由逻辑所组成的世界。他就说，有一天男人用理论与制度建立起的世界会倒塌，他 即是这个米亚啦，将以嗅觉和颜色的记忆存活，从这里并与之重建。这个句子呢，我自己觉得就是整篇世纪末的华丽，或者是整本即是这个小说集所提出的一种态度，即是你结合回台湾当前的状况，就朱天文就是对于台北这个城市会是面临着一个世纪末的挑战，他提出了自己一个女性作家的看法，就是说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逻辑，我们的生活或者我们的生活的追求，就是由美、由嗅觉、由视觉、颜色所组成的这种生活的重心。 听完黄念恩这么精彩的介绍之后，有兴趣去找这个朱天文的作品《世纪末的华丽》的朋友即管去找，因为我们遇见文学这个节目就绝对是鼓励我们多多阅读的。下个星期日晚8:30同样时间再同大家遇见文学。 好， 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